差一些，手牵手的完整，却在背的时间错过对的人，抓不住幸福时分。遇上了错的人，浅浅的吻在那无心的嘴唇，感觉像一个旅程，走完了九分，错过了对的人，决定就只在那一秒那一分，爱情的岔口，你是我等不到的路人，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，差一些就和你共度一生，因为对的时间对的人，就值得我为你奋不顾身，差一点在背的时间错过对的人，抓不住幸福时分， 不十分。